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因为个心情太沉重啊！哇，头先咧我哋咧讲套戏咧实在太过 咁，我系咪应该而家讲翻《星球大战》会好啲啊？ 《星球大战》啊， 沙窝， 你有冇睇啫？ 睇咗啦。 你即系你咁有时间睇戏？ 系咯喂， 我嗰个系 charity 嚟噶。 又 我原力角色咪铜锣湾 JP 咩乜嗰度啊？ 系啊。 哦。 铜锣湾个，因为啱啱咧就搞嗰个其中一个系我嗰个大律师事务所嘅其中一个 member 嚟嘅。 嗯。 咁佢晨早已经揾咗我咁样，好啊，咁样咪。当赞助一下咯、 啊， 所以我带埋个仔同埋老婆去睇咯。 好唔好睇啊？ 咁都 咩叫原力觉醒啊？咩叫原力啊？ 原力 force，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咁啊！ 你嘅 force 都唔识，最基本嘅嘢 A B C 都唔识，好难同你讲。 咁你由第一集开始睇， 我真系一集都冇睇过啊！ 咁紧要啦，慢慢追翻啦。 但系啲人咪你话咩？咁我唔水嘛。 其实系，不过咧，简单啲讲咧 ，force 咧就系、是。即系，因为佢哋咧就系讲紧咧，好似即系点啊，好似道家嗰种咧，转啲宇宙咧就系有一种嘅力量。咁呢种力量咧就 系即系龙珠嗰啲咁啊。 你可以咁样谂 啦。龙珠嗰啲系气， 系啦，嗰啲系你可以咁谂嘅。Jedi 咧就系嗰啲咁样嘅有可以去运用呢啲咁嘅力量嘅呢 啲。即系好矮嗰只嘢系嘛？ 唔系 ，Yoda 系其中一个 Jedi Master 啦，即系 绿色嗰只 大师嚟嘅，系啦。系啦，咁變咗 Jada， 即係嗱，佢哋就 開始嘅老闆好似佢。 簡單啲講，總之就係你當你其實你當佢武林武俠小説睇咧，就會明啲嘅，就係係咯。最尾嗰幕我都覺得好似即係好似啲武俠小説，佢真係即係上山拜師咁樣。你有睇到啊？ 我未。 哦，咁啊唔講。 未。 唔係我覺得咩 ？Hillary Clinton 最近嗰次 debate 嗰句係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嘛。 不過咧，經歷咗個禮拜之後咧，其實《星球大戰》嗰個嘅。即系啲人之前话，诶唔好将个剧情讲出嚟啊，唔好 spoil 咗佢。但系呢一个 restriction 咧，其实而家大部分嗰啲地方都已经 lift 咗噶啦，即系都可以去讲下。即系你可以讲下，但系当然你唔好再唔好 elaborate 落去。 系啦，你可以讲多少少咁样咯，但系就唔好 再 elaborate。 但系佢哋话咩奇怪嘅父子情啊嘛，系嘛？ 不如我讲下以前嘅星球大战啦，唔好讲今次啦。 好， 系啦，即系你。其实我哋唔系要讲呢样嘢，不过简单啲同你当补一补课啦。 唔系， 我唔使 简单，我哋冇所谓。 我哋一课都未上过，你重新同我上一课得啦。 其实咧，嗱，其实喺嗰个星球大战咧，嗰、那个宇宙观咧，其实 系 好简单。 系咪即系 Indiana Jones 噶？以前系嗰个人啊？ 同啲冇关系啦，好冇？你唔好谂起 Indiana Jones 啊。不过系 Harrison Ford 咧，就系佢喺后屘有做呢个 Indiana Jones。佢做过呢个角色，唔代表呢一出戏同 Indiana Jones 个系列有任何关系咯。因为一个系 George Lucas， 一个系 Spielberg， 即系完全两个唔同嘅 导演 系列嚟嘅，系啊。 Okay. Oh, OK OK。 嗱 ，George Lucas 咧，即系呢个星球大战嘅嗰个嘅，即系你可以话佢系 The Father of Star Wars 咧。佢呢一世人咧，基本上咧就咩都冇做， 净 系搞咗呢个星球大战啫嘛。咁但系嗱，我哋讲翻个宇宙观，其实好简单啫嘛，正同埋邪咯。OK， 黑同白， 黑同白其实好简单嘅啫。咁黑咧就系我哋黑武士嗰班 啦， 帝国嗰班啦。 白咧， 白咧就系反抗军嗰班。反抗军咧，反抗军之中咧，嗱，反抗军咧， 我以为你讲白兵添， 系啦， 白冰冰。 白冰冰唔系白冰冰，咁咧就嗰个 Jada 咧，我哋又叫绝地武士啦 ，Jada 即系武士啦。咁呢班人咧，其实就系好似一班武林高手，心怀绝技嘅，佢哋就帮呢啲咁嘅反抗军咧，就去对抗呢一个 黑武士， 佢所代表后边嗰个邪恶嘅势力，嗰、那个叫 Dark Side 啦，其实系 好简单啫， 系啦，所以系好简单嘅二分法嚟嘅啫，其实系 你明啦而家， 明晒明晒啊。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哋又 要你咩冇睇啫， 讲翻就系话。正同埋邪啦，佢个复杂嘅地方就系话咧，好多时入边嗰啲正同埋邪咧，其实都系好有渊源嘅。譬如黑武士，佢本身就系一个好正直嘅一个 Jada 嚟嘅。 吓？ 佢系由一个 Jada， 即系点样由一个正路？ 好矮嘅只嘢？ 唔系黑武士点会变咗好矮嘅啫 ？Jada 嘛 ？Jada 有好， 佢系 Yoda， 都叫 Jada 噶嘛 ？Yoda 系其中嘅 Jada， 而 Jada 有好多个。 哦，我以为嗰只嘢系。 即系你可以讲 Jada 咧，就系考咗个牌咁样咯。啊、你特別嘅人先至可以選擇，先至可以考呢個牌。 哦、 考咗牌，你就係呢個最大啦。簡單啲講。 哦 ，OK，OK。 咁、okay, okay、就明白係咪？ 係。 OK， 好啦，講完啦。 咁係咪咩 父子情咧，啲人就话睇 Star Wars 要睇父子情嘅， 因为咧初头以前嘅、 啊、 即系头即系之前咧讲紧咧 Jedi 咧嗰阵时有句就有句 Luke Skywalker，Luke Skywalker 天行者 男主角天行者啦。咁佢咧就係其中一個 Jedi 咧，就係一路幫緊反抗軍去對抗呢一個黑武士噶嘛。 咁反抗軍真係 Indiana Jones 啊 ？Indiana Jones 完全冇關嘅，即係你話 Harrison Ford 係咪？Harrison Ford 咧，其實咧不嬲都係一個走私客嚟嘅啫，只係唔小心捲入咗呢一個咁樣嘅成個呢、這個中間佢哋嘅鬥爭咧，佢就又係即係叫做係有少正義感嘅，所以咧佢就走去幫反抗軍佢哋咧就係、是、做嗰啲嘢。就一齊去抵抗呢一個帝國，即係嗰個 就變咗主角啦。 咁其中一個主角嚟嘅，佢後屘去做咗呢一個呢個 Luke Skywalker 嘅呢一個舅父啦，啊舅仔啦叫做啊舅仔啦。唉，你再睇下先知啦。你就簡單啲講咧嗱，但係呢個最重點咧就係黑武士其實 end up 原來係呢、這個呢、這個 Luke 嘅老豆喎。 邊個 Luke 啊 ？Luke 即係個男主角啦 ，Skywalker 係啦。 點解會咁噶？ 好難溝通。你讲得啊？ 点解会咁嘅？ 好辛苦咁样咧，我哋今日个半钟头冇咗一个钟。 咁嗰支激光棍又点啊？ 嗰支唔系棍嚟嘅。 咩嚟嘅嗰支？ 系 我有噶。 咩棍啊？ 你图出嚟睇下。 即系嗰个发光嗰碌嘢啊！ 发光嗰碌嘢， 唔系棍嚟嘅咩？圆咕碌嘅咯。我细个有嘅呢、這个玩具。可海乐送嘅， 好明显嗰啲嗰班叫剑啦、啊， 其实细个有，而家就冇， 冇啊，唔系咩圆 block 嘅，唔系棍嚟嘅咩？ 细细个就可能玩棍你啫， 好似唔系好似嗰啲棍道啊，嗰啲波波波嗰啲嚟噶嘛？ 嗰个系剑道，剑 嚟嘅， 系剑道。OK OK， 我又好中意，即系我系好想俾你咁 up 落去啊！我好中意听，我得 你一当我 stupid 啦，而家真系冇睇过嘛？ 唔系啊， 但系点解你会冇睇过咧？我就唔明啦。 我都唔中意睇戏。 唔系啊，佢嗰年纪都应该睇。 老老实实，我 Indiana Jones 我冇睇过。 Indiana Jones 你有冇睇过？ 我好似睇明珠九三零，好似立过下啫。 有冇搞错啊？我即系你真系完全唔睇呢啲戏咁样。 系啊，我睇《冲天大火灾》嗰啲嘅啫。 《冲天大火灾》OK， 咁有冇睇 E.T. 啊嗰啲啊？ 冇。 第三类接触啊啲系嘛？ 冇。 唔系，我想你哇，唔系E.T. 上嗰阵， 其实我细个真系好睇 E.T. 上嗰阵时，你最玩啲咩咧？ 吓 ！E.T. 上嗰阵时你中意玩啲咩咧 ？E.T. 嗰时几年啊？ 你记得嘅？ 我真系冇印象。 一九八六年 玩咩？ 一九八六年 读紧， 即系史提芬史匹堡咧，佢咪有好多每年都即系有啲真系好卖得嘅电影咧走出嚟咧，咁有好多都系以呢啲科幻嘅题材。咁譬如话呢个 Back to the Future 想睇啊？ 三 回到未来有冇睇到？ 冇。 哇！真係好枯燥啊！你嘅人生真係， 你人生 唔係，其實我唔係枯燥。我話俾你聽，我由好細個，即係由細小學啦，我每年都係睇一套戲嘅咋。 唔係呢個唔係細個啊，我大個都會炒翻啲電影嚟睇噶嘛，係咪先啊？ 跟住我就養成咗唔睇戲嘅習慣咯。 呢個係一個壞習慣嚟嘅。 唔係咁，我想問下你， 真 你拍拖嘅時候唔睇戲嘅？ 好少，真係好少。 咁好難溝通啊！ 係咯， 平時喺屋企，咁你平時喺屋企有冇裝電影台嗰啲嘢？ 冇。 咁你唔知喺屋企做咩嘅咧？ 佢都唔喺屋企嘅。 我真係好少坐定喺度咧睇戏 嘅。不过我就唔得啦，我係好鍾意睇戏。 我都鍾意睇戏。尤其是屋企有即係有 Now 啊，有 Cable 啊，你成个电影台呢你可以按返 On Demand 啲戏出嚟。 即係我装修呢我就一定我屋企係一定有个 projector 。 TV 一个好大嘅 screen。 你同佢上岸嘛，我哋一睇电视嘅啫。 唔係啊，即係你一定要有机会睇到戏啊，就算以前穷穷地都好啦，都买一个渣渣地嘅 projector， 搵个白色嘅。 即係你真係鍾意嗰阵除。 係啦，即係 哦，明 买个大电视可能好贵，但 projector 个电影感又好强。 百二寸都好平嘅啫，都有几千蚊嘅啫。 唔系，我都系七八十寸啫，嗰阵时系咯。咁但系咧就已经系做到个感觉，已经系好有电影感。我炒翻好多啲旧戏啊。 冇呢铺人。 系咩？哇！即系小津安二郎 咩嚟噶？ 你又唔识啦，《东京故事》你知唔知？你又唔识啦，系啦。 唔系你真， 所以系咯，即系 嗯， 有机会同你再。 不可语冰啊！ 系又唔可以咁讲嘅，黑泽明嗰啲，即系我呢啲逐步去慢慢攞翻嚟。 好， 好嘢喎，讲得出。 但系， 但呢个乱都系好后期噶啦。你有机会睇翻佢啲咩《红胡子》啊嗰啲咧。 北京 哇，七合四，即系嗰啲即系叫做咩？七合四二啦， 七合四二 系咯。哇！嗰啲即系睇翻咧，系嗰种感动啊！ 咁你识唔识叶念心啊？咁样 识啊！ 顶你啊！ 乜都 乜外貌？ 你个个导演都唔识，就净系识叶念心。 唔系，因为嗰时咧，曾经小三 叫你睇啊， 唔系同话咩开个字幕同佢一齐合作。 咁其实即系我谂，又唔可以咁讲嘅，即系每一个人兴趣都唔同，系咪？可能 Donna 有啲， 其实我真系兴趣嘅人好肤浅嘅啫。 可能 Donna 系有啲好特别嘅兴趣，我哋唔知咧。 唔系，佢中意打麻雀、 耍棍咁咩啊？系 打麻雀。哦，即系呢排就大家忙，少打麻雀好多。 我哋好后期先打。 人哋 选 啊嘛，点会先同佢打啫？ 打麻雀呢样嘢，我谂都系。 好似有一次你选紧嘅时候，我哋都打噶噃。 选咩啊？ 你话选咩咧？ 系咩？ 系 唔系今次咯？今次真系好认真啊！ 唔系今次咯，吓之前唔认真嗰时系有你有打嘅，有份打嘅， 一晚半晚咯。 系放松啲啦，香港人。 谂住赢咁啊，算啦，冇 讲啦。老实讲，唔系我真系觉得咧，今日系边一个咧咁沉重？ 讲翻阿 Chris 啊，街站啊。 哦，好啊，咁咪 点解毛衣有冇搞你啊？ 哇！ 你讲啲咩？ 下边有冇 毛衣衣全程攞住只手？ 你要讲毛衣衣嚟讲，万 B 有冇搞佢？你算点？ 咩啊？ 我听到你话万 B 有冇搞你啊？ 哦，毛姨有冇搞佢啲？ 毛姨姨全程攞住个电话喺度影阿蔡奇嘅，见到 系啦， 系咩？ 系啦， 系啦， 喺度侧面咁样影， 侧啊，前啊，后啊，车啊， 系啦，所以好明显，即系啦，即系边度轮到我？ 都系中意靓仔啊！ 咁正常嘅， 你系靓佬， 系咪先啊？ 你系靓佬， 争好远嘅，一个佬同埋仔已经系。 咁但系个主菜系咩咧？因为其实23条其实都广泛讨论啦，唔同节目、唔同电台、电视台，又或者报纸都报过，讲到烂啦吓。你觉得点样？ 其实几好啊。其实咧，我啱啱我寻日啊望到咧，就系亚视英文台咧，咁亦都有个访问，咁啊访问咗呢一个中文大学嘅一个即系专做 IP law 嘅教授啊。咁啲 IP law 教授，我谂佢唔知佢而家香港都一段时间噶啦，因为佢嘅博士学位咧都系中大攞嘅，咁但系佢本身系荷兰人嚟嘅。Anyway， 咁我见到佢好兴奋啊，其实，即系佢有少少唔好明即系佢觉得呢一个新嘅呢一个版权条例草案咧，其实已经系唔错啦。佢觉得即系好多我哋而家担忧咧，其实都好似唔系太过即系。 担忧， 即系而家我哋好多担忧咧，都唔系话即系好 solid 啊！ 咩人啊？真系佢攞个口，佢好，哎呀，佢攞个粉盒有 Hello Kitty 嘅样喺度，你睇下佢，呢几冤气啊！ 我讲担忧啫嘛， 唔紧要， 纠正佢嗰个。 多谢，我好感激阿 Donna 成日纠正我啲担忧，系啦，咁但系咧就佢咧亦都系咧就好兴奋， 我觉得你呢个好怪嘅形状。 佢乜嘢都系 Hello Kitty 嘅攞晒出嚟衬啊！ 系咯，你知唔知 Hello Kitty 网站咧？佢嗰个密码，你有冇份 ？Samuel 我冇份。 咩啊？ 你又冇份喎？因为 Samuel 唔知 Hello Kitty 有一个网站咧，就啲密码好似俾人 hack 咗， 俾人爆咗。 系啊，咁佢好兴奋嘅，佢就话啊，即系我真系好好啊，即系咁多人都关注呢个版权条例啊，即系以前呢样嘢冇人理咁样，即系好似咧，即系都好 excited。咁我都啱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今次咧，其实你由呢、這个过去嗰三个礼拜咧，好多人咧对于呢一个版权条例本来系一知半解，甚至完全唔明白。到而家咧，起码我相信有部分人咧就已经系即系都大概知道究竟有啲乜嘢咧系佢系会系即系相对嚟讲系比较反对，有边啲嘢咧佢系会赞成。即系咁样呢样嘢，我谂都达到个目的啦。因为我哋主要走出嚟，譬如法政会师啊，讲咁多嘢啦，都系希望喂大家即系。反对又好，赞成又好，咁你起码有个理据咧系合理噶嘛，就唔好话你讲到一样嘢根本就唔系咁样样嘅，跟住你又揸住呢个作为一个理据咧，就走去反对，又或者去赞成，咁都唔系好事啦，系咪？ 讲真嘅，我真系觉得上个礼拜律师甲讲得最好， 律师甲系嘛？ 你真系。 你對住 Chris 咁講， 我真 係 覺得 Chris 都好， 係咪？我都未聽過一個，係啊。 你冇翻去， 你真 係 要聽 翻， 你真係要聽翻 啊，係啊。 即係其他人包括你咧，你係從一個你而家 用者 角度去睇啦，係一個用者角度去睇， 係。 但係佢係完全從 technically 打官司嘅角度去睇， 嗯。 你咩情況之下會賴邊啲情況會衰硬？ 咩係 copyright 啦，咩係 trademark 啦， 係啦 ，patron 嗰啲，即係佢慢慢 我相信絕對有幫助， 佢真係非常之犀利， 係。 做呢样嘛，同埋佢真系做呢样嘅。 系咁但系当然好重要咧，就系话咧，即系而家就一般嘅嗰个市民咧，佢哋要知道嘅，就系究竟呢一个版权条例对佢哋嚟讲会有啲咩嘅影响？ 嗯， 即系每人都会希望咧，到时话即系草案走出嚟 ，end up 咧，佢自己咧就系无啦啦咧收到封律师信。 跟住就諗下啊，死啦！呢場官司我點樣去打？即係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咧，已經係好大鑊噶啦，因為冇人希望係無啦啦牽入一啲嘅法律訴訟入邊噶嘛，係咪先？ 我調轉頭問兩位啊，你覺得呢單嘢會唔會過咧？過年之後翻嚟？ 其實而家咧都係 純粹估啫， 過 點過法？ 咪過咯。 即系 投票就照去， 完全唔接纳， 系 原装过， 系 OK。你咧？ 我呢个机会都大嘅。 我反而估系佢会接纳某一部分，即系可能佢会接纳 fair use， 佢会过咗去咯。 黐线啦 ，fair use 佢啲最唔接纳啊！ 某部分啦 ，contract override 都系 唔系 UGC 就比较唔咩嘅， 系咯。 即系我谂，即系嗱，即系如果佢当然佢肯接受其中一个修订，跟住咧就大家人让一步咧，呢个当然都唔系一个坏事嚟嘅。咁但系 so far 我哋听到咧，政府就完全冇呢方面嘅 indication 嘅，系啦。 因为大家其实今日有冇留意一种新闻啊 ？Netflix 出年嚟香港啦， 系啊。 即系如果 Netflix 嚟得咧，应该 Hulu 都会嚟嘅，亦都会有好多国际知名嘅 streaming service 嚟嘅。咁其实佢而家大家都知道版权修订团系最主要针对嘅系咩咧？系嗰个 communication 同埋发布，系啦，串流就系其中发布嗰种方式啦。点解佢咬得咁死，一定要而家呢个时候嚟？即系你最好就通过晒啲所有 regulation 佢咧。其实佢真系 paving the way for 嗰啲 streaming services 嘅嗰啲大客嚟香港。在香港做一個 base， 又或者佢真係啲 Netflix 啊，甚至乎唔單止係戲，甚至乎可能係音樂，即係 Spotify 啊，好多國際串流音樂會嚟香港扎根。即係你嗰樣嘢，如果 我又覺得即係呢啲咁樣嘅服務嚟香港，同呢一個版權條例通唔通過係冇直接關係。 我覺得 Netflix 有咯， 因為你本身佢嗰個服務已經係通過串流噶嘛。 啱啊， 系咪先啊？但系你通过串流，其实佢已经唔担心，即系冇嗰个所谓嘅嗰个嘅一个盗版嘅问题咁严重啊嘛。因为成个版权条例，佢个针对嘅就系有一班，譬如而家喺街道嗰啲不知名嘅机顶盒，系啊，嗰啲不知名嘅机顶盒咧，就好多可能啲伺服器喺国内啊，剩嗰啲嘢，咁就非法咧系取用咗好多版权有版权嘅一啲材料，跟住透过串流嘅方式咧供应俾香港，但系呢啲全部非法噶嘛。 即系佢而家都觉得你意思系 嗱，而家。通过咗呢个版权条例之后咧，就可以打击嗰啲嘅盗版。 我就系明白呢一样嘢。 好啦，咁当然啦，你话哦，因为有嗰啲咁样嘅打击咗嗰啲嘅盗版，所以咧就会有助于一啲嘅国外一啲嘅所谓会收钱嘅服务嚟到香港啦，因为佢哋就可以将一啲非法嘅竞争者咧就可以逐出呢个市场。即系你系咪想讲呢一样嘢？ 未必系逐出呢个市场，起码就系话佢有相应嘅 regulation 去管呢个市场咯。而家系冇啊嘛，可唔可以咁讲啊？ 咁你即系话佢哋知道会过咯？ 佢哋 push 紧过咯，所以我觉得系会过咯。问题就系话点样过啫嘛。 但 系 就算唔过嘅话咧，其实我又觉得即 系咪真系 即系个市场咧？因为你谂下，而家香港有提供譬如 Spotify 啊、iTunes 啊呢啲已经系立足咗香港噶啦。Apple Music 啊， 系啊，呢啲 咧，其实已经系立足咗香港。 呢啲我反而明白，但系如果你 系啦，佢本身已经提供紧服务，赚紧钱噶啦。 唔系，我系讲紧，即系譬如你喺iPhone 度，你搵到只 app download 真系睇片，当佢系 LETV 或者当佢系唔知乜乜 TV 咁，个 server 喺大陆嘅，你又唔知用咩VPN block 咗 channel， 你又睇得到嘅。咁问题就系话，而家过咗呢个版权修订条例咧，其实你系咪真系告得嗰样嘢？ 嗱，版权条例就算通过咗之后咧。就系、因为佢入边咧，其实系冇直接去 cater 呢一个机顶盒呢样嘢嘅，所以咧佢就唔会就机顶盒呢个 hardware， 即系譬如话你而家去即系阿廖街嗰度去卖呢一个咁样嘅机顶盒咧，就算版权条例咧就系通过之后咧，完全冇影响嘅。 用过会唔会告？ 用过都唔会告。咁问题咧就系话，如果系有人，你系揾到个人咧，佢系去提供咗咁样嘅服务 ，OK，let's say 佢伺服器就系香港嘅。而系佢提供一啲咁样嘅版权材料，供人哋以串流嘅形式去观看嘅话咧，咁呢个人咧就有问题啦。所以咧，佢要拉嘅咧就系个 content provider， 即系版权条例咧过咗之后咧，嗰、那个机顶盒嘅嗰个出售者唔会有好大问题。 但系而家个玩法会唔会系就系 都同古惑天王差唔多？ 嗰个 用者 唔系嗰个 天王，你 B T 两 都系串流嚟噶嘛？嗰个 唔系佢有个下载啫，佢只系提供个种俾人哋下载嘢啫。完全嗰阵时串流系未正式出现 嘅。但系而家嘅玩法系咪就系本身大陆已经 block 咗香港嘅 I P， 令到佢睇唔到？ 唔系，好多人都 bypass 咗呢样嘢。 系啦，我就系话，如果你譬如你系做 I T 嘅，你开咗间公司去帮人哋啲机顶盒 bypass 咗呢一样嘢，告唔告得你咧？我真系唔知啊。 我就睇落去就应该就唔系。 即法律上面就唔，我就咁睇落去嘅话，似乎就唔系去针对呢一样嘢嘅。OK， 因为佢而家讲到明就话，如果你系真系去喺个业务嘅过程之中咧，甚至系非业务都好啦，而系你透过一啲咁嘅传播嘅形式，令到呢啲版权材料咧可以大量咁样俾人哋去攞到嘅话咧，咁你就有机会咧就系招致一个民事同埋刑事上面嘅一个咁嘅责任。 咁我想問阿Donna，即係以你接觸嗰啲人咧，嗰扎咩版權協會嗰班人，係咪真係好深信就係話你有咗規管之後咧？ 冇接觸佢哋， 收到風得唔得啊？會唔會係佢哋真係覺得收緊咗呢個市場嘅時候，佢真係覺得有人會俾錢去申請佢哋啲 license 啊，又或者用佢哋版權？ 即係俾錢 LETV 咁樣咯，係嘛？ 我反而會覺得咧，就係即係譬如你講緊啲外國嗰啲嘅比較質量好嘅 嚟香港 嘅一啲嘅即係 service provider 咧，其實咧，我覺得佢哋係可以憑個質量同埋服務取勝嘅。你聽到佢咁講嘅啦，佢嚟到用少過一部電影嘅價錢，你就可以睇 99啫嘛。 係啊，你就可以睇到好多戲啦。我相信絕對有好多香港人願意俾呢個錢嘅。我相信絕對有好多，即係當然你話有好多人唔俾啦，咁但我相信都好有好多香港人都願意俾嘅，因為講俾幾廿蚊又唔揀啲電影同埋穩定，即係嗱，如果你用嗰啲普通嗰啲即係嗰啲內地啲機頂盒，第一你又唔知道佢啲內容係咪即係個質量係咪好啦，翻譯啦，係咪講廣東話啦？啊，甚至系咪讲英文啦、啊？ 我话普通嗰啲机顶盒啊，你就算买部 LETV， 你交99个月，你自己 都但我唔系好明喎， 即 系个 quality 啊 ，quality 根本唔好。 我觉得系用个 quality 咧，你可以 compete 到啲人。 LETV 系一个机顶盒嚟噶，系嘛？ 系 LETV 系一个机顶盒嚟噶嘛？ 系， 我系俾呢个 monthly plan 乐视嘅讲紧， 系 我系俾个 monthly rate 即系钱去 subscribe 个 service， 定系我买咗机顶盒就 要俾钱，要俾 钱 嘅， 每个月99。 机顶盒其实反而就唔系个重点嚟，因为嗰度唔系好多钱。 每月99啊？ 系啦。但系問題就係話佢應該 會唔會又係好似 cable cut， 即係希特拉都 cut 唔到啊？ 應該唔使，應該唔使。唔係佢玩法嘅形式就係好似一個即係 on demand 咁嘅 service， 你就 click 每一套。 有冇分別啫 ？Apple TV 係拜你每次噶嘛，即係譬如你睇一套戲 click 一次，每一次睇，即係 Apple TV 唔係每個月嘅 subscription 嚟嘅 ，LETV 就係每個月嘅 subscription。 Apple TV 咧，其實我而家我唔經唔覺咧，我 Apple TV 上面都買咗超過80部電影噶啦。咁啲電影你哋可以買，亦都可以租。 嗯。 我買咗個盒仔，但係冇用過咯。 邊個 ？Apple TV。 你都唔睇戲嘅。 睇戲。 係咯，真係唔知我句句。 係咪先啊？即係 個盒就好平。 但 Apple TV 就好好，點解咧？因為你如果你買 DVD 又好，即係藍光又好啦，其實好亞位噶嘛。咁佢就有個好處啦，咁就係你全部啲嘢就肯擺上去，即係只係收翻 咯， 係啦，要咪嚟睇咯，咁我 OK 嘅，其實呢樣嘢係佢都好穩定，質量亦都好啦，即係都係 5.1 啦，各方面全部有齊曬噶嘛。 你真 係 覺得佢清咯，但係樂視嗰啲咧買翻嚟睇，你就基本上睇又起價啊，又窒啊，剩啦，你又唔覺得你值得俾錢嘅，即係唔同玩法嘅。但係我覺得住 Netflix 嚟得香港咧，我覺得你香港肯俾錢嘅人係唔介意俾幾十蚊去 subscribe 呢個 service 咯。只不過就係話，究竟背後嗰個遊戲係點玩呢？其實真係好坦白講，係取決於究竟嗰間公司嚟香港同邊間 ISP 合作。因為第一，佢嘅 server 唔係美國，佢 server 要香港。個問題就係，如果你俾一個 subscription， 你要譬如我有10萬個人 subscribe， 我要與佢10萬個人同時間 run 呢套戲。都要順咧，嗰條 bandwidth 就要好闊噶。 同埋咧，佢都要有啲後期嘅製作嘅，因為而家我相信有好多人咧去買嗰啲機頂盒咧，係想睇一啲外國啲劇集啊，剩嗰啲咧。咁但係如果你係用嗰啲即係國內嗰啲不知名嘅翻譯啊，或者係一啲嘅嗰啲咧，可能分鐘咧你攞翻嚟係得物無所用嘅。咁但係如果你有一個正正經經嘅一個服務提供者，佢係願意去花少心機將啲嘢整翻靚啲，我覺得真係啲人諗都唔使諗啊！就會俾錢㗎喇，其實咁所以呢，其實呢、這、一個就呢一點嚟講，即係同版權條例又唔係即係有直接關係。 關 最搞笑呢，就係 同意一半嘅，同意一半 嘅 啫。 而家版權條例嗰啲嘅持有人呢，我哋因為我之前即係做過好多場 talk 啦，咁有啲呢都有啲版權持有人嘅代表喺 在場嘅、即係我哋會聽到佢哋嗰個聲音呢，就佢哋好想呢，就係話即係杜絕咗傳流呢一樣嘢，咁令到啲人呢係願意呢，就係話呢係即係你唔用串流形式買歌買電影嘅話呢，咁你自然就要買返正版。呢、這個就佢哋對佢嚟講係最大嘅嗰個嘅一個個 driver 嚟嘅。咁但問題就係話，佢哋針對嗰個對象呢，就係、是、一啲嚴重嘅，譬如我講緊即係啲透過機頂盒去提供一啲版權材料嘅呢啲咁嘅嚴重嘅侵權者啦。咁、但係呢，佢哋又要整到一個即係大到無倫嘅咁樣一個漁網，又將所有一啲嘅所謂網友啊網民 呢啲網友好多網民好多時佢哋做嗰啲嘢咧，其實得啖笑咧，亦都對於嗰啲所謂版權持有人嘅利益個經濟損失咧，影響係即係微乎其微嘅。咁但係佢哋咧就唔理咁多，總之我咧就係一定要 make sure 我手頭上有一個咁樣嘅權利。我用唔用一回事，你班网民呢即係我唔会教你哋嘅，咁我主要係想打嗰班嘅即係严重侵权嘅嗰啲咁样嘅即係嗰啲嘅我哋叫做啲 copyright violator 啦。 係啦，咁但係呢佢哋又唔介意呢喺今次呢一个咁样嘅一个草案入面呢政府俾到一个好大嘅权利佢哋。只不过呢佢哋一方面佢就话即係安抚啲人，喂其实我将呢啲咁样嘅权利将呢把刀我俾咗嗰啲嘅版权持有人。OK， 但我睇佢哋咧，之前亦都一路以嚟咧，佢哋都冇用呢把刀嘅。OK， 刀我照俾咗佢，但你放心，我相信佢系唔会劈落嚟嘅。 你讲啊？ 而家个问题就系啲人冇信心啊嘛，系咪先啊？即系如果与其我要将呢咁样嘅权利摆咗喺啲版权持有人嘅手中，摆喺政府嘅手中，咁点解我唔可以将多啲嘅权利透过即系啲豁免嘅形式俾翻啲网民呢？ 嗯， 啲网民嚟讲嘅话就 系将佢把刀减细佢，减少佢，就唔系将多特把把刀都俾晒版权持有人。 系啦，即系我嗰个比喻咧，就系话，即系而家政府咧就系将个渔网咧系整大咗，就将以前嗰啲漏网之鱼，嗰啲搞串流啊、盗版嗰啲咧，就可以将佢用呢个大啲嘅渔网咧，就顺便咧就一次过拿翻翻翻嚟噶啦。咁但系咧，诶做呢个同时咧，其实佢都要将个渔网嗰啲个眼啊，即系嗰个窿咧，整翻大少少。令到啲鱼毛啊、虾毛嗰啲咧，即根本上对你冇影响嗰啲咧，都可以系做呢个所谓嘅漏网之鱼，可以逃走嘅。咁但问题而家政府就将渔网整大咗，但系个窿咧，佢就整大咗少少，但系唔够大咯。咁变咗有 五个大窿， 有相当部分嘅嗰啲网民咧，佢哋日常所做嗰啲嘢咧，都系会科研住呢个渔网系可以即系捉得到嘅呢一个咁样嘅范围之内嘅。咁就变咗嘛，佢哋咪变咗好有少少就好似即係会好容易杀错良民囉。呢个其实系而家我哋其中一个即好重要嘅一个 argument 嚟嘅，其实系。 好多谢睇下男神，转头返嚟讲第二个话题。 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